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我是今天潮流梦工厂的嘉宾佳妮，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今天坐在这里好像椅子比佳妮矮一截 啊， 然后对，跟佳妮换了一个位置的原因就是，就大家如果看视频直播的话，建议你们打开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 嗯，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惨状，然后大概可以理解一下我今天为什么要坐到副咖的这个位置上。 对，现在这个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着凉，不要感冒。 对，你不着凉不感冒，可能会有暑气来侵袭你。 对， 然后最怕的就是暑气先来侵袭你，之后你又着了凉，然后就会像我这样很惨。 对， 好吧，我们也来欢迎一下今天在我们周二运动环节会请来什么样的嘉宾。今天这位气质很不一样。 对，今天的嘉宾气质非常的好，他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位舞蹈老师，他的名字叫做张雪婷，从事舞蹈行业已经有9年。接下来我们让雪婷来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张雪婷。 嗯， 然后呢，我现在是一名舞者，同时呢也是一名舞蹈老师。我从事舞蹈已经9年了，然后在这个时期里呢，我不断的去用舞蹈来要求自己，不断的用舞蹈来教学，来帮助更多的孩子们，让他们用热爱，一种很热爱或者是一种热心，去帮助他们变得更加美丽。 对，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雪婷的另外一个身份，她还是东艺慈善基金会的公益舞蹈老师，一直也在为公益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是，所以从刚刚雪婷的自我介绍里面，其实也不难听出，平时从事的这个舞蹈行业当中，一大部分的精力都给了慈善的这个行业。 对， 而且也帮助了很多孩子们去实现他们的舞蹈梦，因为有些孩子他们的各种条件的限制会不允许他们去有自己的梦想或者是兴趣爱好。 对的， 所以这是雪婷非常厉害的地方。那相关于舞蹈的故事咱们可以慢慢聊哈，今天有2个小时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场也会请到雪婷 给 我们 即兴表演一段舞蹈， 在表演区好好的舞出他的人生和精彩。 对的， 首先也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资讯方面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来关注一下潮流风向标的资讯。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资讯呢也是与舞蹈相关的。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位舞蹈老师啊， 这位舞蹈老师他三个月狂减了50斤，大家可以想象吗？ 等一下，舞蹈老师在我们印象当中应该都是像雪婷这种 瘦瘦的 盘量调顺型的才对啊。 但我们这位舞蹈老师他是一个圆滚滚圆润型的舞蹈老师，他通过自己的 传说中那种灵活的胖子是吗？ 对， 天哪， 好像这说明了一点，就是跳舞并不能减肥。 我觉得啊这个事情还得看自己。 对的， 就是任何一个运动项目呢，它都可以起到加快你新陈代谢，包括帮助你瘦身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同时没有管好自己的嘴的话， 那就效果就很难说了。 对对对对，所以这位灵活的胖子应该曾经200斤的时候就是吃很多吧，可能。 也许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故事。 这样看上去好像身材还可以啊。 猜我年龄的时候，猜不。 这是他减肥之后 啊。你知道别人的差一点眼神对你来讲是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最胖的时候大概有快接近200斤，一天大概要吃6顿甜甜圈，一盒6个嘛， 就 一下子吃完，然后一定要配可乐。妈说裸着上半身在家跑来跑去，像头脱了衣服的猪一样，巨难看。学跳舞有14年了，我还是要跳的，可是就会变成一只灵活的死胖子。 那个时候我外婆过世了，因为打击比较大， 不想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发誓说我要去跑步。 然后到了家里面， 我都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洗澡都洗不动，床上就这么一摊，就感觉被床封印了。去买任何一个吃的东西，你会拿过来开配料表，然后你会去算它卡路里。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喝酒，到了家门口把它全部呕出来吐掉，我才心里能好过一点。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抑郁，会变得对谁都很冷淡，只会关心自己的体重和自己的身材，就整个人会很孤僻。3个月时间其实不算长，可是他突然间看到你整个人就胖一下就变这样。 7月到9月暴减50斤，目前的体脂率保持在 你会变得很自恋。现在你看这镜子，哦，我是真的瘦了，原来身材好的感觉是这样。经常会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个胖子，做梦梦到你的肚子还是那么大，半夜里惊醒的时候起来照镜子，啊，原来你们还在，然后就很开心，就睡觉。就我以前曾经会觉得我不可能有胸肌和腹肌，可是很多时候我是觉得，你能去做的时候，你就应该做给别人看。其实是你自己的身体，最终的受益者是你自己。 这个舞蹈老师很多话说的还是很励志的，但是有一些行为还是属于比较偏激的。但完全可以从他的经历当中感受到，就是他确实是胖怕了。对，因为200斤的体重对于一个舞蹈老师来说，雪婷应该特别有体会。 对，我觉得毕竟舞蹈嘛是以就是知性美，所以说如果要是200多斤的话，对于舞蹈来说那简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了。 对，因为你虽然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你依然可以在你200斤体重的时候跳出你的那种自信，可是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一个 哗众取宠， 对，就是一个笑话，你会变成那种抖音红人之类的。所以他的有些行为，比如说催吐啊，或者说是2个月之内暴减50斤这种行为，就是我们 不 太 提倡的。 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他在瘦身这件事情上对决心很重要。那你有了这个目标之后，你去按着你的目标非常坚定的去走，然后之后你也不想再让自己回到之前那种，因为你一胖你觉得不想动，你不动然后吃的又很多，每天那个日子就是可能真的很像他说的那个猪的感觉。对对对对，所以至少他瘦回去以后是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他也找回了自信。所以一旦能够让你自己找回自信和快乐的那种感觉，其实是最重要的。 是的，哎，说起来刚刚这个吃是长胖的一方面，其实现在很多人不运动也是长胖一方面。 哎，吃6个甜甜圈一口气，然后你一天6顿饭，这太可怕了， 他的胃得有多大呀。 而且这种吃法你每天跑10000公里我觉得没有用。 对，没有用。 吃太热量太高了。 是， 除了这个吃之外呢，手机其实也是我们发胖的一个源头。 对，你一玩手机就会觉得停不下来，然后你不想动它。 对，而且我们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这个腕关节很容易受损。 哦，对， 它会让我们的手变得不那么灵活。 还有老握鼠标。 对对对，老握鼠标也是打游戏握鼠标操控，慢慢的我们的手的关节就变得不太那么灵活了。 那些什么什么是腱鞘炎啊，什么鼠标手啊。 对对对，是的。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就是教你如何缓解鼠标手，保护咱们的腕关节。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老师是怎么说的，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学一下哦。 那很多时候啊，比如说网瘾少年、白领一族，或者说是经常会用到手腕的打网球的人啊，手腕呢他经常会用到，所以说才会有什么鼠标手或者腕管炎的出现，还有手腕的不适会听到咔咔的响。那么今天呢，我教大家几招预防自己手腕受伤的好方法。首先呢，我们会长期用到我们的手腕关节，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要提前预防呢，就要做到一定的放松和拉伸。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手腕关节灵活度的一个放松。那两个手交叉合十，进行一个360度的旋转，因为我们的手腕关节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旋转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活动，使它的一个活动范围呢最大程度的打开。好，第一招是一个活动，第二个呢是一个拉伸我们的一个手腕前侧。经常啊，我们会看到，哎，你在拿手机，你在摸鼠标，都是处于一个弯曲的状态。然而你长期处于一个姿态，那你再做一些反向的一个拉伸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手腕比较困难，甚至是平时手腕都打不直，手掌都打不直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反向的伸展，让它得到一个前后肌力的平衡。好，我们每侧呢保持30秒的时间，然后我们再换方向，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呢，我们做一个前后的一个手臂推，然后再回来。啊，整个的手臂呢，它连接着我们的腕关节，还有我们的整个的手掌，所以整个手臂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好，我们这样的一个姿态呢，保持10到15次。好，简单的一个手臂放松之后呢，会觉得哎，我的手腕关节的灵活度是不是就比刚刚要没有那么紧张了。那接下来会教大家几招哎，关于我们的一个手腕关节的一个康复，或者说是帮助你的关节稳定的几个动作。首先我们会找到一个弹力带，没有弹力带也没有关系，可以用一根毛巾也可以代替，如果有弹力带最好，因为它有一定的弹性。那我们拿到它大概中间的距离是一个拳头的距离，然后呢做一次向外撑开，在外撑开的时候呢，你的手腕关节实际上它是在保持前侧平行的同时往侧面进行一个移动。好，双肩下沉，这个动作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可以稳定到我们的一个腕关节，因为我的腕关节呢是属于灵活性关节。好，保这个动作在10到15次，你可以做3组，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好，这是一个动作。好，下一个动作呢是一个我们手腕关节的一个肌力训练。那么我们的手腕呢，它不仅是要通过我们的一个肌肉来保护到我们的关节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来预防到它受伤，所以我们加了一点负重之后呢，增强我们这块小肌肉的一个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大家记住有一点，就是不要在腕关节的地方使用大重量的一个负重，尽量是1公斤或者是1瓶矿泉水的重量就够了。好，我们拿到之后呢，做一个左右旋转，对，180度。好，每一边呢各10到15次。好，下一个动作呢是一个向下。每次呢尽量使你的腕关节控制着落，不要一下子掉下来了哈，不要一下子垂下来了。这样尽量是在你手握住的同时，然后进行一个腕关节的活动。反方向同样如此。OK。 你看看视频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网络那头有很多也一起在看视频的朋友们，都在跟我们一样在学习这个动作，因为是一些很简单并不会很占空间的一些动作。 嗯，我刚刚就在练， 对， 咯崩了已经 其实 咯崩咯崩响。 你的关节如果有一些响动其实很正常，第一是因为你很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其次是因为没有活动开，所以它会有关节之间有些液泡，对，就是练气泡，所以发出这样的声音。 这其实是气泡挤压的声音。 对对对对，所以活动开就好了。然后这些动作，大家平时有事儿没事儿坐着就可以练。 对，可以在办公室啊，或者是学校都可以做一做。 哎，你会惊人的发现，像这样的一些动作，你小的时候很轻易的就会拉扯， 是的， 然后并没有任何感觉。 现在好痛啊！ 像雪婷拉的时候没有任何 感觉，因为你一直在拉伸。 对，因为我们舞蹈跳舞之前呢，它都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热身 、嗯、 对，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不受伤害、 嗯、 然后关节都需要每一个环节都要活动得很开才可以、嗯、 所以就是一直会说舞蹈演员很开， 嗯， 对， 开就是对他们整个骨骼经络的一个状态的形容，而且日常生活尤其是老这么窝着头趴那儿工作的人，你动哪儿哪儿都会咯嘣咯嘣的， 对，尤其是这个肩膀头 就有一种早衰的感觉，所以大家要把肌肉 放下手机 肌肉群练起来，就但凡有一点点肌肉保护、 嗯、 包裹你的骨骼、 嗯、 你的骨骼就有力量了，对，它就可以去帮助你去保护你， 嗯 嗯。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其实我们现在每一期的这个健身板块， 嗯， 都会推荐一位年纪很大但是很潮流的健身达人。 哦，这个年纪大真的不是一般的年纪大，就是至少你从表面上可能看不出他的真实年龄。 对、 嗯，但是一旦说出他的真实年龄，可能就会吓你一跳。 吓一跳。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嗯，这是一位最潮流老头，我们来看看他究竟有多潮。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很多 老也应该是老爷爷的状态吧。 对， 瞧这潮爆了的国际范儿，您肯定想不到这位超模刘胜来自徐州，且已年过六十。一年前，刘胜的女儿将他的照片上传网络，并开设了名为最潮刘老头的账号，迅速凭借时尚造型和漂亮的肌肉俘获了70多万的粉丝，成为了网红。上周他又应邀前往意大利参加了米兰时装周，为某国际品牌代言。刘老头说，他之所以被米兰时装周看上，完全是因为自己拥有的秘密武器。 我个人感觉，我感觉就是我常年锻炼的那种气质吧，然后穿衣服好像还有型啊。如果我不锻炼的话，肯定没有这种气质还有这种身材。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还有令人羡慕的8块腹肌，而这些都是刘胜坚持40年健身的成果。在他看来，只有坚持锻炼才能拥有好的气质。在米兰一周的时间，刘胜在米兰大教堂等著名的景点进行了拍摄，用他完美的身材展示了品牌的个性与魅力。而他的这种时尚风在平时的生活中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都是我女儿在给我搞这个，我衣服基本上都是她买，我穿什么服装我感觉到都能镇住他。比方说呢，有些年轻人不敢穿的我也敢穿。 刘胜说，现在老年人的生活也越来越丰富，所以他希望老年人都能动起来，有态度的生活。 天哪，这个爷爷的身材太好了，根本无法想象是一个年过60的老人家。 对呀、啊、 就是好身材带给大家就是一种自信的感觉，而且你看他说的话、 嗯、 年轻人不敢穿的我都敢穿，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 hold 住他、 嗯、 天哪，就是哎呀，他这身材不是一般的好，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普通的养生健身的话、 嗯、 养生健身的话可能就是一般的正常的中不溜的身材，但他是真的练出了那种二头三头肩、 嗯、 然后 在60岁之后能够有这样的身材， 而且 还 有8块腹肌。 对，如果以后未来我的老公要是在30岁的时候有这样的这个身材我就满足了。 那你得跟他一起啊，你在那儿不动躺着、 嗯、 然后你让你老公去练，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不是，这个事情还很久远，先不提。 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 嗯、 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我们的画面是非常能够帮助到大家。 对，今天我们有3位美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自己夸自己 真的 一点都不带害羞的， 我都不敢接这个话。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视频哈、 嗯、 除了有励志的这个健身运动的视频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专业的舞蹈老师， 对， 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教学，包括跟舞蹈相关的一些故事。 嗯，哎，接下来我们又是一个跟舞蹈相关的资讯。这是一位47岁的外企高管， 嗯， 他呢可能形象上面看起来并没有47岁啊， 嗯， 他有一颗年轻的心， 对， 开始每天学习街舞， 嗯， 而且他之前是完全没有街舞基础的，只是喜欢而已。 你知道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被戳中笑点的是4个字、 嗯、 是一个成语，大家一会儿也 来看一下， 大家一会儿可以跟我一起去视频里面找一下亮点、 嗯、 雪婷也是第一次看哈，一会儿跟我们一起找一下亮点、 嗯、 当你听到他说出那4字成语的时候，你就突然你就笑炸了，因为是一个完全能够立即暴露年龄的成语。我们来找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说我是 MJ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我很喜欢他这种载歌载舞的。然后呢，正好有一次看《我是歌手》，然后又看到黄致列载歌载舞，我觉得很有感觉，就过来报名。在日本读本科的四年当中后，所有的学费啊都是自己挣出来的，然后又要读书又打工，而且晚上打两份工，所以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没有任何兴趣爱好，所有兴趣爱好都是工作以后才有的，像健身、游泳、钢琴、电子鼓、国际象棋，还有桥牌。按照我的年龄的话，应该是以半年为单位，半年以后稍微有一点进步就很开心了。我觉得获得快乐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外部人的认可，有的人是满足于内心，那我是满足于内心。比如说跳舞，我就说我也不可能跳得很好，然后在跟同学相比，我是属于垫脚的那一类的，但是我自己上课很开心，我自己很满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认可、自我愉悦，我不需要人家来认可我。上课有的时候一起跳舞，一个互动，一个眼神，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也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交流，就是那种 feeling。 人生苦短，为什么不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呢？ 确实整个状态体现出还是挺年轻化的，看不出真的是47岁的一个中年男子。 对呀、 但是你们找到那个亮点吗？雪婷，你有找到吗？ 嗯，亮点 你有找到、那个、 没有仔细看到。 对，但是我没有仔细听、 哎、 就当他一说载歌载舞的时候、 时代感瞬间就有了。 是 对、 刚 刚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觉得这个视频主人公多大岁数？ 我觉得也就40 40左右。 对， 你们真的很过分，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这样评价人家？人家希望人家说的是30。 我也希望雪婷说的是30。 好吧，但至少就是他在47岁这个状态当中选择了一个就是相对低龄化的一种运动方式，就是街舞、 街舞。 可能街舞的接受范围没有那么的广，但是他愿意去 尝试。 对， 也是源于自己童年的那个受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 Michael Jackson， 对。 对， 所以他之后有可能下一个爱好可能会去学打碟。 DJ。 对， DJ。 天哪、哎，接下来我们又是一个啊，这是跟广场舞大妈相关联的一条资讯。 我刚刚在说就是街舞不太年龄层范围没有那么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颤了一下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见到就是街舞跟广场舞阿姨们的 PK 对决， 完全没有在输的。 嗯， 所以其实你们不要小看在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们，他们不见得只会跳留下来之类的音乐， 他们也会站在时尚潮流的最前沿， 什么火什么就会被他们跳上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现在的抖音神曲，叫《一起学猫叫》。 没 有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也经常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这么潮流的音乐。 因为我们是一个潮流的节目啊。但是你会想到它是在广场舞大妈的舞曲当中出现吗？ 因为这音乐很洗脑。我不知道雪婷，你们平时在编舞的时候会不会用到一些就是最潮最硬的音乐？ 对，我们会用到，因为毕竟我们要跟潮流走嘛。 对， 是吧？ 其实音乐是有洗脑的作用的，就是即使尤其是刚刚入门的人， 嗯， 他们对于如何被挑起对于这件事情的兴趣， 对， 是很关注的。 对，舞蹈和音乐是极其相关的，因为从音乐里你可以找到它的一种感觉，可以跳舞的时候去跟着那个音乐的感觉去 律 动。对，律动 有那个节奏。 我们现场给雪婷出一个命题好不好？ 现场出命题。 对，就是一起学猫叫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好呀， 你能不能给我们编一小段简单易学的舞蹈？ 就是手指舞了。 手指舞 可以去表演区， 表演区可以是吧？ 没关系，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有一首歌的时间和广告的时间。 好的， 正好我们想把一起学猫叫然后分享给大家。 好的， 然后在第二个时段潮流梦工厂一回来，你就把那段副歌的舞交给我们。 好的，没问题。 太棒了，太棒了。各位不要走开，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音乐走起，我们马上回来。 嗯哼。

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 潮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到了第二时段的节目，我是袁一，也再次来欢迎一下我们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嗯，欢迎我们的雪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让雪婷来一段学猫叫的舞蹈，我们就切到这首歌。 好呀好呀，因为刚才说好了嘛，说这个广告的间隙，短短一分多钟的时间，让雪婷来给我们编一个一起学猫叫的副歌部分的舞蹈，好吗？ 哎，我们雪婷移步一下表演区。 雪婷到表演区，我们把音乐可以先播起来，因为我等到副歌的部分。 嗯， 好吧，你可以先把歌放起来。好，音乐 ，come some music， 来呀。说来了就来。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心脏蹦蹦跳，为了吓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 谢谢， 谢谢我们雪婷， 谢谢雪婷。哎，先别走，要教学。 教学。 对对对对对，其实他这段舞跟刚才那个我们看到的广场舞阿姨的就不是一个风格了。 对的。 广场舞阿姨感觉是那个铺满那个雪豹，然后再捕食，但是雪婷这一段就很适合女生来跳。 对， 男生其实也可以跳出不一样的感觉，总之就是很青春洋溢的一种状态。 嗯， 雪婷，你作为老师来点我们两个学生吧，你希望我们俩谁跟你学？ 来，佳妮，过来。 来，佳妮去 啊！我就这样被 Q 了吗？ 对，来，有请佳妮去到表演区跟雪婷来学习这样一段舞。 来吧，哎，先站在我稍微， 雪婷可以拿着麦。 OK OK， 很简单很简单啊，就是两个手交叉， 1 2 3 4。 欢迎各位来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下一起学猫叫这网红哥的现场教学。 来，对，再来一次，对吧？ 好了吗？我们可以走了吗？我把音乐、 okay. 稍等啊， okay. 我们来直接走副歌，好不好？ 来，直接开始。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全力的外套，为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着，每天都贪恋着你的好。 天哪，天哪！ 做不到的事情。 太棒了，太棒了。 开心， 学得很快很快，真的。 首先在节目里收获一支舞蹈，一起学猫叫， 你也是走到全流了。 好了，感谢两位，来回到我们座位上。这是刚才一个题外话，说到那个网红哥一起学猫叫， 嗯， 然后呢，现场考了一下雪婷，我觉得雪婷可以不用回来，接下来是你的个人的 show time，show time， 对，因为我们资讯已经跟各位分享完了嘛，接下来就要正经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了， 嗯， 说舞出各位的气质、风采或者是青春， 对， 以前有很火的这种美国校园的电影， 嗯， 就大家对于舞蹈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不管是男女老少，可能内心都会有一个舞蹈梦， 是的， 因为当你舞动起来的时候，那个状态真的是会很吸引人。 对， 所以我们想先看一看雪婷作为一个从事舞蹈行业已经9年之久的年轻人， 嗯， 今天现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舞蹈类型？你平时是学什么舞的？ 我平时是现代舞。对，因为现在是大学专业学的是舞蹈编导嘛，所以哪个舞种的 都会涉猎， 对，嗯，涉及会比较广。 你自己有最喜欢的舞种吗？ 我个人比较喜欢现代舞， 嗯，现代舞其实现在很流行， 对，因为很自由，嗯，它跳起来， 对，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了一段现代舞。 哎哎，那音乐呢？是需要用你的手机吗？ 啊，是在我手机里。 好，准备好了吗？ 好的， 来把这个转接口拿出来。 好的， 咱们有请雪婷。需要换鞋子吗？哎，现代舞好像对于什么鞋子啊、衣服什么的 没有 那么高 的要 求，要 求 对， 自由啊。 是，其实这个像这个环节也是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半个小时的时候跟雪婷现场确认的，所以大家也就是可以看到我们 即兴的状态， 对，即兴的一个舞蹈，然后欢迎大家赶紧啊，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雪婷的表演了，同时会在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 好，我们现在把话筒要拉下来，这样才能保证 声音能够 听到音乐。稍等，我们来看一下音乐的传输，好像有一些，嗯， 我们等得起。我们音乐好像出了一点点问题，一点小问题。 我现在耳机里面是，嗯，耳机里面是可以听到音乐的。 对， 好， 大家听到了吗？ 现在现场有音乐吗？ 现场为什么？现场我们是不是还要？ 谢谢雪婷。我觉得现代舞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存在，就是它让人感觉像是会动的雕塑。 对，而且会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舒展，特别舒服，不像是古典舞那种感觉像喘不上气。我这样说不太好。 任何的舞蹈跳得好都是舒展的。 对，任何一个舞种呢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所以说现代舞有现代舞的味道，然后古典舞有古典舞的味道，所以就是每一个舞蹈呢都有它自己的味道。 但是那个舞蹈的种类不一样，对于舞者他的那种劲儿的使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现代舞它不像是中国舞那种，中国舞都是舒展，就是高矮开这样起范儿，然后 刻意的那种， 是的， 要有 不能说 劲儿， 不能说刻意，它是一种风格。啊、 对， 它是那个节奏都是掀起欲扬先抑的那种，你要往左先要 右 一下， 对， 都要这样的 欲前先后。 但是现代舞是一种往回收的一种感觉， 对，往回收， 但它是收的时候又很有张力， 对，它收不是完全的收紧了，没有那个存的那个力量， 对， 它是有那个力量在里面的， 是的， 对，然后再往外发展的时候，它就会有更大的力量。 能不能让雪婷跟我们先介绍一下，从你的专业角度跟我们来区分一下你目前所涉猎的这些舞种舞蹈类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普通人怎么通过哪些动作或者说哪些要领去区分他们的存在？ 对，它是有，比如说就是我刚才跳的那段现代舞，它最标志性的就是关节带动的一些动作。对，它会通过我们的大臂到膝关节到脚腕，这些关节的位置上都是用关节传导带动的。 哎，有点像就是街舞里面那个锁舞。是不是那个关节这种锁，但是它是就是它会带着古典的状态，但是你这个是完全舒展开的。 对，它的那个韵味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用关节去做动作。 那什么样的舞蹈类型可以算作是现代舞？是通过音乐来区分，还是通过表现形式，还是通过 音乐？音乐是一种表现形式，然后动作也是，因为它有一些标志性的动作，比如说是前伸、扩张、收缩这些东西，它别的舞种是不会有现代舞这么强烈的。对，它会有一些扩张、收缩，还有关节带动，对空间的一些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有一度空间，一度空间就是在地面上的一些动作。二度空间呢，就是在一个中低区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动作。然后三度呢，就是一些跳之类的，它都会有一些限制在里面。现代舞其实，对， 接下来我们雪婷也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小的教学，会涉及到关节带动还有哪些内容呢？ 空间认识那些。好的， 会不会很难啊？这种关节带动， 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生涩。 对， 不会的，只要理解了它的那个意图的话，很容易就会懂的。 好， 不会难的。 那很想学习。 对，我们这里也有雪婷她这个跳舞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来，我们先来看这一张。哇，还能看得出来吗？ 哇，哎，现代舞真的是很适合在这种就是后现代化的这种建筑当中，比如像798那种 啊，对， 工厂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来拍这样的静态照片。 其实这张照片是在那个停车场拍的 啊， 停车场 夜间的时候拍， 所以感觉现代舞会更加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被找到代入感。哪怕你光着脚穿着一个很舒服的衣服，你就可以随时就舞动起来了， 就地起舞。 对， 就是这样。 对，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照片。哇，这个就是比较显示 排练厅吗？ 这是在舞台上侧台拍的一张，因为我很喜欢这张照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舞蹈 啊？这是一个就是比较是群像的，是一个群舞，一个舞蹈群舞。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是讲的是 状态， 是一个虚无缥缈的那种感觉，像炊烟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像炊烟。 就是表现出了舞蹈的那种感觉，要像炊烟一样。 对， 这也是现代舞能独特表达出来的，是吗？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表现形式。 哎，那么雪婷，其实我们知道，就其实雪婷的年纪很小，大家知道吗？ 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但是他已经从事这个行业9年。 我听完这个话真的很气。 他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9年了，哎，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你的舞蹈经历，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舞蹈？ 我是从小6岁就开始学舞蹈了，是业余学习那时候，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因为觉得看电视上，哇塞，觉得超美，我也想这样。然后 几岁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六岁的时候，对，因为我爸妈跟我说的。 其实对于舞蹈入门，6岁不算早。 6岁不算早了， 对， 那时候已经有自己的一些 见解， 对，有想法了。然后就是爸妈也挺支持的，就觉得去学吧，然后可以练练气质。那时候很简单，其实没有想得很复杂嘛。 对，当一个兴趣爱好。 对，然后去了那儿之后呢，然后就练，就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我觉得。是个苗子，我觉得可以往 这种艺术类的，确实老师就会这么说，就是你是不是干这行的？ 对， 他可能会分两种，一种就是你纯当兴趣爱好， 对对对， 你可能真的连拍子你都跟不上，或者说真的四肢不太协调，但你真的很热爱 ，OK， 你可以继续去学，对， 是的，是的。 另外一种就是像雪婷这种老师一眼就能看出，哎，是个好苗子，可以往专业方向培训。 对，那个时候我其实个人是比较想往那方面走的。 你当时最开始接触的舞蹈类型是中国舞吗？ 是中国舞，是 那是最普遍。 对，传统的那种古典舞， 对， 还有民间舞，都是这种。然后呢，然后我爸妈其实不太想的，因为我觉得，因为要去另一个城市去上学。 爸妈的想法，我可以帮你模拟一下，我没跟你沟通过。 对， 女孩子跳舞练练气质就可以了，跳什么专业？舞蹈是青春饭，对吧？这叫干不长。一个女孩子，你凭好身材、好脸蛋，你能跳到几岁？跳到30最多了吧？而且跳舞这么多人，一个群舞里面只有一个主舞，只有一个是领舞，你能跳上那个领舞吗？你跳上那个领舞，永远就是那个一大群里面的一个。 我老妈在线，绝对的。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就学，我从小学舞蹈，我是4岁的时候就学 了。 然后但是我一直都学的只是中国舞。我在9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江苏嘛，我被北京舞蹈学院挑中了，要来北京上学。但那会儿只是上小学3年级。然后他们的培养的方向就是对上附中，然后能保证你出来的学历是中专。我爸妈就是因为我妈是老师，觉得青春饭。学历是中专，那怎么能行呢？坚决不能去， 就是 套路，就是刚才跟我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 一 段 一模一样， 爸妈都是这么想的， 对， 其实也是为咱们未来的发展在考虑。 其实能理解爸妈会这样想，因为 但后来怎么就 PK 过他们了？ 但是后来我坚决哭着拽着喊着，我说妈妈，我想去， 我太爱了，是不是？ 对，我真的很爱舞蹈，然后呢？我爸爸就心软了嘛，就觉得女儿如果这么喜欢的话，这么热爱的话，我觉得愿意放手一搏，让她去学习去。 爸爸起到决定作用， 是的。 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大家，一个家庭当中，最后在这种关键节点，最好还是让爸爸来做决定。 是的。 那个变化在哪一年发生的？哪一年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我是。 几岁？ 小学毕了业之后， 12岁， 对，就去就是专业院校去学去读舞蹈了。然后就一直这样下来，顺着，然后考大学，就一直这样。然后我觉得，就这样跳舞吧，我觉得给我还是带来很多改变的。 当然，气质什么都不用说了， 对， 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坐在这里，大家都能看到。 你现在之后有跟父母在聊起过当年他们不同意你上专业院校这个故事吗？ 当然有聊起了。 他们现在是怎么看的？ 现在就特别的，其实还挺祝福我的，因为这一路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去。一直，因为我们这个舞蹈专业是，其实竞争还是很大的。 当然， 对，然后一次一次的这往上考，然后我爸妈也看到我一些努力，然后就觉得女儿还是挺棒的， 还是为你骄傲的， 还是永远会支持我的。 其实，在练舞过程当中，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专业的这种练舞的舞者。和咱们当兴趣爱好、当课外班学的会 完全是 不一样， 他们的训练太苦了。 就是你一天有多少小时是泡在练功房？ 一天基本上除了吃中午饭，晚上饭一般不吃，然后剩下的时 间就常年不吃晚饭吗？ 对，一般都不吃， 为了 保持 身 材。 对，所以说就会一直泡在排练厅里，因为老师也特别的敬业，然后就想让我们就是。 变得更好， 变得更好，就会给我们抠一些组合，对，细细的抠我们，就是 就 因为像这种行当，不管是学乐器的也好，或者是学舞蹈、学唱歌的， 从艺 这个事情就是，你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真的是这样的， 舞蹈尤其是这样。 嗯，不过其实现在雪婷是考上了，应该算是舞蹈类的殿堂级别的学校， 对， 北京舞蹈学院。 对， 这也算是一个对你自己觉得就是你考上这个学校之后，对自己有什么新的期许吗？就希望以后能够。 当然有啦，毕竟起点如果是给自己定高了的话，肯定目标也不能太低。所以我觉得，毕竟学了舞蹈编导这个。职业吧，然后自己是反正是很热爱的，然后之后呢可能就会往作品自己想编创作品这个方面去考虑的，想做自己 这个舞蹈编导这一行。 是的， 你当时选这个专业有没有一种想法是说想要去想方设法的或者多想一些办法去扩充自己的涉及面，然后去延长自己的舞蹈生涯？ 对，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你只是一个舞者的话，他其实对年纪是有一定要求的，虽然说我们的咨询里面有60以上还在做模特的男生，但是真的是 极少数了。 对，那个拍照片的感觉跟你这个练舞还是不太一样， 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舞蹈编导，你在这个行业当中，你有自己很崇拜的前辈吗？ 当然有了，比如说，就离我们很近的吧，台湾的一个编舞家，我特别喜欢林怀民。他编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会引发人思考，就一些作品就是真的是你觉得很感动，看完之后。 你有追过他的哪些剧目吗？ 比如说比较古老一点的，就但是非常经典的《白蛇传》之类的，还有一些好多好多，比如道和，很多作品他都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就是我很敬佩他。 对，其实在舞蹈这个领域当中，大家可能很少关注到编舞这个， 对，编舞这个 行业。对，因为其实它跟音乐的创作是一样的，就如果你只是一个歌手，你只唱功很好，嗓子很好，但是老天爷赏饭吃。 对， 像雪婷这种在舞蹈演员当中属于条件很棒的，比例很好，柔韧性也很好，各种方面都很好的话，他就是一个表演者。 对， 但是如果你同时具有原创的能力、创作能力的话，你的这个生涯就是会被无限的延长， 是这样的。 有了创造力。 对，你想很多的影视剧当中，你哪怕就拿比如章子怡来说，她演的那些比如说《十面埋伏》这种古舞之类的，肯定不是她自己来编 的。是 的， 是的。 包括那个戴白面具那个叫什么《夜宴》， 对， 夜宴类似那样的大片儿、大制作里面，一定是要有一个很棒的舞蹈编导在的， 是， 因为舞蹈的部分占据了很多的篇幅，以及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是的，舞蹈编导算是幕后。 对，但是是 很 有作用的， 是， 所以这样让我更加期待接下来的现代舞教学环节。 对， 我一会儿自告奋勇的要挑战一下， 没问题， 来吧， 各位不要走开，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在这个环节结束之前，我们也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持续到。其实也就是这周五了，7月14号是世界杯的总决赛来临之日了，在整个这一个月的世界杯期间，我们都在放送相关的福利给大家。 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个球友可有福利了，因为大家不仅能够跟我们一起看球说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小龙虾呀，这夏天一边看球一边吃点小龙虾，那真是相当不错的。 对，但是雪婷就不会吃小龙虾。 不会吃，太长胖了。 顺水也不可以吗？ 顺水吃不了。 天哪，一会儿要问一下雪婷平时都吃些什么。 对，这 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舞蹈演员平时都日常在干嘛？ 现在我们还是先告诉大家怎么吃到小龙虾。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是可以吃小龙虾的。 对的。6月14号到7月15号就是到我们这周五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天将要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好，也各位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要稍事休息，让雪婷做一下准备，然后呢会由我拜师学艺，涉猎一下我没有尝试过的现代舞，希望可以不给雪婷老师丢脸。 不会的。 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的六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正在各位直播的是超模养成记，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嘉宾佳妮。 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雪萍 啊，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舞蹈专题哈，现代舞的专题，之前有过街舞啊，有过这个唱跳俱佳的，对吧， 艺人来到我们直播间。 对，今天来这位呢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对， 我们刚才也预告了说这个环节雪萍会变身为老师，然后教我跳现代舞。我之前尝试过一次，就是完全抛不开自己多年的那个民族舞的那种范儿和那个状态，就找不到那个感觉。希望今天你可以打通我的任督二脉。 没问题。 那怎么样，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现场看一下我怎么来学习这现代舞。各位也可以一起跟着镜头学一下。 对，可以现场教学啊。 好，那我就把这里交给佳妮了。好，音乐是用我们 CD 里的音乐吗？ 好的 好的，那 CD 里的都可以是吗？ OK， 对，那我现在就把 CD 推出来，咱们随时跟着音乐就走了。 大家听到这个舒缓的音乐了吗？ 在这读的。 哎，现在我们袁一姐和我们的舞蹈老师，我们雪婷已经就位了。 这边看一下，这边看一下。 但袁一姐今天穿的其实是有点那种嘻哈的风格，要用嘻哈的风格来挑战现代舞。 顺便给我们听一下音乐。 起来， 是的，他会， 我找不着动作和动作之间的逻辑， 因为你没有找到那个关系，就是分完了之后。 知道松完了以后，紧完了以后要松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手无处安放。 对，它要通过那个动势去走那个弧线。再来，再来一次，来，三，放松，起，拉伸，拉到最深，对，打开的时候伸展到最展。对了， 袁一姐已经有一些感觉了， 胳膊肘带动。走，快起！ 哇，这个动作很漂亮哎。 拉伸。对了，再松，松下来。对了， 我松的根本不够彻底。 对，要完全松下来。 对。 那让我们来个音乐，一起来跳一下这几个动作。看上去很简单，但是你看我这个往前伸完以后，打开的时候说老想往上打，其实它应该往侧面去伸展。对。状态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感觉跟瑜伽的那种逻辑是有点像 的， 感觉你在跟自己的身体做一个 对话， 对，对话，然后去找你跟你身体那个状态的一个平衡感，然后再去找那个妥协的状态，然后你去了解你的身体最近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的呼吸去找你每一个毛孔张开的那个节奏，很美妙的一个过程。佳妮，你要不试一下？ 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对，你可以来试一下。各位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一位女主播已经学完了，虽然没有学成吧，但是至少找到了一点那个感觉。接下来佳妮也要去体会一下现代舞带给我们身体和自己内心的一种对话的状态。你看，就是雪婷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能听到她的呼吸的状态，能听到呼吸声，非常美妙。 卸下来， 来，我们音乐继续。 我相信此时此刻如果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不知道我们在干嘛，我们用这样很舒缓的音乐在寻找现代舞的那个状态和节奏，以及身体和心灵的一个对话的感觉。所以还是欢迎所有人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看我们的视频。那嘉宾你可以先回来啦，然后雪婷你可以选择留在表演区，或者选择回到嘉宾区都可以，咱们继续聊天好不好，说一说舞蹈背后的故事。嘉宁你先分享一下吧，跳完以后什么样的感觉？ 跳完之后我感觉我在看着屏幕的时候是镜像，但是我自己跳的时候看了镜像就跳反了，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 啊。对，这个学舞蹈是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不会啊，我觉得镜头是正常的。对，就是哦，镜头对呈现的时候 是 一个 镜 像的呈现。 对， 对， 所以会给你造成困扰，你又想看自己跳怎么样。 对，然后但是 又看老师的动作， 对，看老师的动作在镜头上面看的时候他跳的是左，这边是右。 所以学习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就是学舞蹈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有通病，就是没有镜子不会跳。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没有镜子，他的话筒如果没有镜子就不知道该怎么跳了，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但是等到你突破了那个过程以后，也许你的水平就过了， 就是一个飞跃。 对，就是一个飞跃。 是的， 对，所以说明我们还处在一个很浅显的状态当中， 我会继续努力， 还需要镜子。那雪婷评点一下我们两位的表现吧，就是初学者通常在学现代舞的时候都会遇上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对，我觉得大家还是接触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刚才我给你们教授的是一些简单的一些伸展然后收缩的这一个环节，然后大家两位还是不错的，还是感觉有舞蹈功底在里面的。所以有功底的还是跟没功底的是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如果大家初次尝试现代舞的话，会从什么样的动作开始？也是从刚刚这样的动作开始吗？ 对，是的，这是从简单的扩张，因为是由呼吸带出来的。因为刚才你也听到我了，有呼吸的声音， 雪婷一直都有那个呼气吸气的声音。 对，所以我们的动作也是这样的，不是一个比如说摆出来一个 pose 或者是一个舞姿， 它所有都是流动的。 对，它不是完全的静止，它是有一些一直在相对动态的一个状态里去运动的。 所以能大概在原地给我们展示一下有呼吸和没呼吸做同样的一套动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差吗？ 很简单，就比如说是这个动作。 举起手腕。 对，这个动作我就是没有呼吸的， 只是一个 pose。 对，只是一个 pose 握在这儿了，有呼吸的就是 真的，它虽然也静止了，但是 有气的感觉， 对，就有 inner peace 的感觉， 对，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的， 感觉周围的气场在流动。 突然就是感觉你这身边就运出了一股青烟，哇，很爽。所以你跳了现代舞之后，给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带来最大的改变，你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改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就是接触，因为之前一直在学比较传统的舞蹈，相对传统，然后现在接触了就接触了现代舞之后吧，我就觉得是在舞蹈中又寻找到了新的自己。对， 这句话说的 会跟之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可能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慢慢的认识到了一些舞蹈。 一个96年的女生跟我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但是我懂了，在成长。是的， 对，在成长，其实在成长嘛。 对， 然后就觉得现代舞吧会带给我一些许多的快乐。 从事这些事情是快乐的， 是快乐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以前可能小的时候学民族舞的时候，我不是说在偏袒那种舞蹈类型哈，就是刚刚出当兴趣爱好学习舞蹈的时候，初接触的时候，你就会很愿意所有人见到你说，哎，这个姑娘是学舞蹈的，你看她多挺拔。 对， 因为一般刚刚学舞蹈的姑娘们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昂头挺胸，然后走路外八字。这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就是平时训练就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 然后慢慢可能到了另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更回归到真实和自然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今天第一眼见到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学舞蹈的女孩子，但是没有那种学舞蹈女孩我常见到的那种， 就是很 傲气，是那种就是天鹅 的 小公主的状态。你没有，你完全是一个更接近自然化的很朴实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接触了现代舞， 是吧？ 对，因为现代舞 不一定你是必须是学舞蹈才能跳现代舞， 嗯， 因为它其实是面向群众的，但是还是面向各个人群都是可以的， 嗯， 只要你热爱，只要你喜欢，只要你想跳。 它没有那么多对于基本功，所谓基本功什么要下大叉呀， 嗯， 然后要 没 有 那么多要求，是的， 前桥后桥这个那的都没有这种要求， 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就很自由。 哎，我突然想问，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像近几年， 嗯， 这两年，去年最火那个《芳华》， 嗯，《芳华》 电影当中的像苗苗啊，像钟楚曦， 嗯， 他们这种有舞蹈底子的女孩子， 对， 从你的视角，你会觉得他们是学什么舞种的？ 他们是芭蕾，我知道有学芭蕾的，他们是学芭蕾的， 嗯， 他们 都是像， 芭蕾专业的， 嗯， 是的， 明白。 嗯， 所以，那你们学现代舞的女孩子，比如说像出去有这种接戏啊，或者什么样的机会多吗？会不会消磨掉一些，或者说减少到一些你们这种接戏的机会？因为你们看上去不是那种特别明显带有舞蹈训练痕迹的女孩子。 对对，会的，因为我们毕竟其实我们的专业量还是很大的，课余对课上课的时间还是很多的，每天 没有时间接戏，本来就 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业余，就业余很少很少，因为就是想休息一会儿。 嗯， 很累很累，所以就是在外面就是很少，不会有， 嗯， 一般都会比如说像上课之类的这些。嗯嗯， 我知道其实雪婷她也是一直在作为东艺慈善基金的舞蹈公益项目的老师在教授一群孩子，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是参与的这个公益项目，它是一个怎样的舞蹈项目？ 我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在为就是偏远的一个校区里给他们教授舞蹈课程， 嗯， 民间舞课呀或者是之类的， 嗯， 各个民族的去教授一些民间舞的课程。 也就是说你教授那些孩子他们其实是没有这个钱去上舞蹈课的，这样的一些孩子。 嗯，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舞蹈功底， 嗯， 都是 打工子弟的孩子。 对，他们都是，就真的是凭着一颗热爱的舞蹈心，真的， 嗯， 我觉得看到他们我就真的很开心，每次就跳完了之后我就觉得 他们觉得很开心就够了，就够了。 他们都是多大的孩子？ 都是比如说八九岁。 八九岁。 八九岁。 嗯， 我们这里有照片可以来看一下。 好， 这是 男孩女孩都有哈。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孩子，其实他们脸 还是以女孩为主是吧？因为我这看不到。 对，女孩还是比较多的。 嗯嗯， 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他们在跳舞的时候的照片。 嗯， 哎，他们有排出什么作品来吗？ 有的， 有 啊，之前年会上会给他们推了一个蒙族的小作品，嗯，小舞蹈作品， 给他们展示的机会。 对，这是都是排练的照片。 哎，说起蒙族的舞蹈，我想起我小学在学校里面那会儿，学校也是舞蹈队嘛， 嗯， 然后跳的那个频率最高的一个舞叫新书包。 嗯，新书包 你有那个记忆吗？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 舞蹈作品。 是的， 对，就是有着那种希望的那种传接的那种感觉。 嗯， 对, 对，是。 哎，像比如说教这些没有太多舞蹈功底的孩子跳这种民族舞的类型，因为你像蒙族舞也好或者傣族舞也好，涉及到少数民族的舞蹈类型，它其实跳法都不太一样。 是跳法不一样。 这个教起来会难吗？ 其实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没有舞蹈功底嘛。 对啊， 所以说在教授一个舞蹈的时候就会很吃力， 因为你想你平时的排练的状态都是跟专业人士在一起， 嗯， 就是讲一个什么事情一个眼神可能就懂了，比如说这个队形要改，就是说一下立刻就改了， 嗯， 然后比如说这一个节拍或者怎么样动作要改换成什么， 嗯， 或者从哪儿开始接， 嗯， 你们都会用非常简单的话术就衔接上了， 一个眼神就 OK 了。 但是跟这些小朋友们接触的时候你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因为你跟他说的一些东西他不见得能够接受，不见得能够理解， 是这样的，所以就会比较慢一点，慢慢的就是给他们就是这样的代入感。 哎，但其实我看这些图片里面这些孩子，其实他对于就是他们脸上都是洋溢着笑脸的，他们其实对于舞蹈这件事情是很热爱的吧？ 很热爱，很热爱。 嗯，所以你在教的时候，就是你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他们给你留下的？ 对，就是因为到最后嘛，有一个作品嘛，不是那个蒙族小作品给他们教授了一个，就因为那个到后期了嘛，就是已经都教完了，需要有一些细抠的一个东西。然后就觉得大家没有一些怨言， 就觉得对他们没有怨言， 加时加点的上课没有怨言， 对，没有怨言。 他们是你到他们学校去上课，还是他们来找你 啊？我到他们学校 啊，所以他们也是用课余时间 啊。是的，他们其实是在那里就是专业学习的嘛，就不是专业学习舞蹈的一个地方，是专业学习文化课的地方。 嗯，明白。 业余只是一个小的一个业余时间， 就课外时间， 课外时间。然后就觉得，哎，我觉得这些小孩儿、小朋友，我觉得应该会，哎呀，不想练了，好累呀、啊，会怎样的？但是他们没有， 一般的孩子会这样， 一般的孩子会这样的，但是他们没有。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学习舞蹈的机会是来之不易的，所以他们更加珍惜。 对，他们很珍惜，是真的热爱才会这样的。 演出的那一天，他们的状态很好吗？ 他们哇，个个都好激动啊！我要 穿上那个衣服的时候， 然后我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化妆呀，然后看衣服没有，有没有叠，有没有穿好啊？就是，就特别的，觉得他们真的是还是比较热爱的。 这次这个作品是他们第一次上台吗？ 嗯，是的。 大部分孩子都是哈， 大部分都是第一次。 很棒。你最后对他们的表现呈现是满意的吗？ 很满意，很满意了。在他们台上，我觉得看到他们就是成长，还是真的是进步，还是很大。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我们小时候出去演出的时候，就是舞蹈团队的老师会像个大管家一样，就上台之前要去管每一个人的戏到就是发卡有没有卡好，因为有时候你头的动作会把头饰甩掉或者怎么样，然后以及上台之前如果是木地板，我们还要去测试那个地滑不滑， 是的，是的， 然后还要撒点水啊什么之类的， 事无巨细， 然后 很多细节。 跳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节拍点可能是刚改的，临时改的，怕忘记，或者说有一些队形的点一定要卡准，就会在舞台的旁边，在侧台或者在台下 督促， 扯着嗓子喊，或者是跺脚这那的。 是的， 他们演出那天你去干这样的事儿了， 我在旁边都已经要跟着他们一起跳开了，就是这种，我也想上去跳的那种，就特别就怕他们就是，哎，往这边练，往这边就是 对偏台啦， 对对对对，就悄悄的在旁边侧台，这样为他们 在那儿， 对， 就是身为一个舞蹈老师的日常， 对， 我们了解到了。 是，既然说到舞蹈老师日常，我们刚刚也说到，说作为一个舞蹈专业演员，他的日常都会有哪些我们常人想象不到的一些 生 经历。对、 嗯、 刚刚说到吃饭，能跟我们讲一下最近吃的最横的一顿饭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吗？ 最近呢、啊、想不到了，那怎么 报复社会的一顿饭。 最近哦，我们期末考试完了之后，我们一起聚餐来着，吃了一顿海底捞。 然后海底捞里面也分很多东西啊，涮了什么？ 就是清汤涮菜， 清汤， 对，清汤涮菜，比如说 去海底捞， 说那个 至少能闻闻味儿， 萝卜呀，然后豆腐呀，吃点这种娃娃菜呀之类的，这种就 真的不让吃肉吗？ 其实我们还好，其实因为舞蹈编导嘛，其实还好。但是像他们，就是演员类型的，舞蹈演员类型的，吃的那更是简单又简单，就是真的是不吃， 天天吃草。 几乎是这样，中午饭都他们横的不吃，就是这样。 可是这样的 人生有这么好多乐趣， 不是乐趣的问题，这样的摄入能保证每天的训练量吗？ 对，体能怎么办？ 但是他们会就比如说备点巧克力啊、红牛啊之类的，就是这种维生素饮料会喝一些， 为艺术献身。 其实我们还好，其实他们更辛苦而已。 所以你们日常就是像你们就是吃两顿饭， 我们 早餐会吃什么？能跟我们详细说一下？ 那早餐吃的会丰富一点，因为早餐嘛，比如说牛奶呀、啊，然后面包。 喝全脂的吗？ 不喝。 脱脂奶 一般都是低脂， 啊，低脂 有哪种低脂牛奶、喝那种的、对，然后面包，然后牛奶，就这样简简单，就稍微再好一点，加一根火腿。 面包也会选全麦的吗？ 全麦，就是不要有太油腻的就可以。 不吃鸡蛋吗？ 鸡蛋偶尔吃吧，但是 连鸡蛋都不吃吗？ 就是偶尔吃一两次。 你们不需要补充蛋白质啊？ 就感觉我们的神人是吧？什么不吃东西的、 什么不吃，感觉靠一口仙气儿吊着。 当这个舞蹈演员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明白，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能摄入这么多蛋白质，不像我们在健身的人那样，感觉我们更幸福一些，我们还可以吃肉，可以吃鸡胸肉，可以吃牛肉，可以吃羊肉等等，蛋白质鱼虾都没问题。 是因为你们不能有肌肉块，是不是？ 我们不能有肌肉块， 不能显出那种肌肉的线条。 对对对， 只能是一切都是瘦且平滑。 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衣服上台，会显身材那种，对，会显质感的那种衣服。如果要是会肌肉块太明显，就觉得。 如果出现像前段时间那个微博之夜的时候，大家抓拍到张柏芝撩头发的一瞬间，你有看到那照片吗？你们肯定没有关注。 嗯， 她无意间撩了一下头发，她那天穿了一个吊带的礼服裙， 嗯， 然后露出了自己这胳膊的三头二头和肩中束前束的肌肉线条，然后大家就把那个图截下来放大，就是非常可观的肌肉，你明白吗？ 就是很 明显的清晰可见的训练痕迹， 嗯， 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塞，这是一个多么爱运动的女孩。 嗯哼， 她那个肌肉块和线条是 很漂亮的， 普通女生当然是很好看的，但是是舞蹈演员无法接受的。 对，是的， 就她们肯定不允许出现这样的肌肉线条， 对，会影响她们跳舞的美感。 对， 我们 顶多芭蕾舞，对，顶多芭蕾舞演员就会有小腿上那块肌肉是没有办法去预防的。 嗯， 对， 因为她们练足尖嘛，就会有那个能力， 所以你们就必须是纸片人。 纸片人真的是纸片人， 对， 看你们 越爆越好。 我都不想接触舞蹈， 没关系，你现在接触舞蹈可能也没有办法走专业线，所以不要有这样的担忧。 对，我不想让我的亲人接触舞蹈， 好吧？ 感觉他们失去了好大乐趣。不过因为热爱还是可以的， 当然 真的热爱的话， 当你在舞台上穿上最美的舞蹈服，然后呈现出你自己很满意的舞蹈作品的那一瞬间，你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是的，是的。 我们的舞出你气质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对的。 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嗯， 除了看直播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福利可以抢。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听一首歌。 福利不用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对，福利要介绍一下啊。嗯，就是关于我们这段时间正好是世界杯嘛， 嗯， 世界杯呢，我们节目特别贴心的给大家提供了小龙虾来跟足球搭配。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天将要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接下来我们听首歌，然后进入到我们下个时段。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换上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 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 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回到最后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超模养成记，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佳妮。 再次欢迎一下雪婷。 大家好。 刚才说到这个舞蹈演员，专业的舞蹈演员平时都不吃饭，靠一口仙气儿吊着。这个呢、 真的是 大家不要模仿啊，不要模仿。 对对对， 还是要 健 康生活。 对 对 对, 对， 他们是专业的要求，没办法。 对， 但是有一些可能存在于我们普通人当中有一些误区。 对， 比如说关于男孩子跳舞啊，再比如说关于跳舞的女孩子是不是腿都会容易比较壮实啊，这种传言。 对， 我们需要雪婷来给我们一一击破一下， 澄清一下。 你身边有学跳舞的女男孩子吧？一定有。 还是挺多的。 你们班编导的有多少男孩？ 我们班有五个，因为我们班一共也就18个人。有五个男孩。 那在舞蹈演员班男孩多吗？ 舞蹹演员班也不多，其实 男孩确实相对要在这个行业里 要 少一些， 要少一些。但是这个问题呢，会不会变阴柔？我觉得不会的。 我真的也是觉得不会的，因为你在舞台上看到那些男的舞蹈演员 很有力， 对，他们都是那种铿锵有力类型的， 力量型的， 对， 从身材的肌肉块能看出来，他们是允许有肌肉块存在的， 他们是允许的，因为比如说芭蕾舞演员，男孩的那个肌肉块更加的明显， 对，他们穿着王子服的时候，一定是就大腿这种，就是四头，然后前侧、后侧， 对， 包括他的这整个肩。腹部的状态 特别有型，因为他们要托举女孩， 所以他们会去补一些撸铁的灯。 会的，会的，会这样的。 会，所以他们可以吃蛋白质。 会的，比我们好一些。 同一个班级的男女生，对，差距太大了。男生和女生在一起食堂吃饭，一个班的。如果我是男生，我在那儿啃鸡腿啊， 然后女生 虽然是白煮的，女孩就在那儿吃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还是胡萝卜， 白菜， 对， 豆腐， 太郁闷了。说到这个学舞蹈男孩，其实我觉得学蒙古舞的男孩特别帅。 哦，是吗？你喜欢那种类型的？ 我一个好朋友，她男朋友就是这个类型，他当时就是因为一段蒙古舞喜欢上他。这样子。 我觉得男孩子跳舞就是很帅。你看黄豆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偶像。你们知道黄豆豆吗？他 知道， 知 道，我也知道。 太好了，终于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聊到一块儿去的。 然后就比如说像那个张傲月，就是中国好舞蹈啊，里面的， 我超喜欢 他。他们就是很帅啊，就不觉得他们很阴柔啊，就觉得很帅啊。 男孩子跳舞会有问题，并不会， 并 不会影响到他本身的阳刚之气。 是的，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在舞蹈的作品当中，对于男性角色的塑造都是非常正面的。 是 他们完全是去在舞蹈作品当中呈现出男人应该做的那些什么行军呐、 对， 或者 应该有的姿态。 对对对对对， 就除非有一些特别的舞蹈作品，就类似那样的，就比如说演一个比较女性化一点的一个角色，才可能就会塑造成那个样子。 那就跟演员一样嘛，就 对，跟演员一样 过程。 其实舞蹈演员就跟演员很像。 那这是第一个误区哈，给大家解释了。第二个就是学舞蹈的人腿会不会特别壮实？ 这个 大腿，我觉得 大腿是吧？这个分两点。第一点呢，是因为 这个舞蹈演员能力肯定会比较好一点，相对好一点， 就他力量型的 力量型的那种，爆发力很强。 对，就比如唐诗逸， 对， 知道就是他是那个舞蹈，应该是中国歌舞剧院的首席。 对，首席。 我在看他跳舞的时候，就会感觉他身上的肌肉线条其实挺明显的， 对， 而且肩膀很宽。 他是一个爆能，就是那种能力特别好那种，像男孩一样，就是各种翻啊，什么技巧啊。 所以你们行业当中说这个人能力很强，通常会从什么样的方面去评价？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动作就是比较需要，蹦跳、弹跳、 大跳、中跳、小跳，大跳是很少有人能够跳， 翻跟头之类的一些，就是需要一些肌肉力量控制的，所以那就是算是能力。我们比较就是喜欢用这个能力这个词。第二点呢，是因为可能是错误的一些 发力点 训练方式或者是发力点，就会造成我们那个腿粗啊，然后腿型不好看，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正确的练的话，就不会造成腿型不难看这个情况。 对，是的。 所以腿粗，练舞蹈腿粗的话，可能是你练错了。 是的， 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从小大腿都练得特别粗。 对，你会因为如果是老师不及时纠正你的话，你就这样一直练下去，你觉得是正确的。 对， 但是 其实就是发力点错， 发力点错了。 所以我现在依然还在非常艰难地减我的大腿。 其实不学舞蹈之后，你的肌肉会松，还是会好减一些的。 那看来我只是因为单纯的胖，都是脂肪。好，这是一个误区哈。那既然讲到说能力这个方向，可能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也正好有听友和网友身边或者自己家有想要去舞蹈学校去学习进修的人。 对，肯定。 所以我们以前也经常会说，反正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说挑舞蹈演员有一个上下半身的比例的要求。 对， 你们专业院校入校的时候是真的会测量吗？ 真的会测量。比如说臂长 是怎么测量的？ 就是比如说各个位置吧，臂量， 臂长要满足， 臂长 什么要求？ 臂长要比你身高要长出一些来。 比身高？ 比身高要长出？ 长 出身高吗？ 比身高要长一点。就是可能 一点点。 对， 真的吗？咱们的手臂伸出来有这么长吗？ 对，一般就是差不多是身高的这个长度。 所以手臂要比身高长。 但是它没有确切的，比如说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几比几，几比几，它没有那种确切的， 只要比例协调就可以。 对，是要协调。 我当年被挑中的时候，有一个点是说下半身要比上半身长多少厘米以上才行。 差吗？ 对，它是会有一些控制的，但是就是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但肯定是绝对是不能不达标， 就是硬性的标准有，但是还是要看你整个人的综合素质， 对整个人的整体的形象。 但是希望雪婷跟我们讲一下，就上下半身这个比例怎么量，大家可以自己回家自行测量一下。就是从哪儿呢量到哪儿算下半身，哪儿量到哪儿算上半身。 对，比如说就是从我们的胯骨，对，胯骨能摸到这块骨头吧， 大骨头。 然后对，然后量到 脚跟 这个位置上，就是 下半身 。对，然后上半身呢，就是从胯骨到我们的这个肩胛骨的这个位置。对，然后就是这个位置，然后就是一定就是。 我怎么记得当时是说下半身要比上半身长16厘米？ 16厘米吗？ 对， 但是这个 好像没有这么样的硬性规定， 只要是看着是长的就 OK 吧。 对， 主要还是看比例， 还是看比例的整个人的。 包括是不是还会，我记得当时还有要搬你那个足弓， 足弓， 对，要看那个足弓先天是不是够软。 是的，那时候都是比较，比如说考附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 因为正在发育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长成。 对， 但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考量这一块了， 所以 它是什么样就已经是基本上定型 了。对，是的。 那你们当时入校的时候都有考过哪些项目？ 我们入学吗？入学，比如说每个专业都不一样的。比如说编导专业它就是比较考一些综合素质比较强一些。比如说你的创造力呀，然后 我给你段音乐然后去编舞吗？ 对，会的。然后比如说让你写一个舞蹈结构，比如说你根据一个命题有一个给你出，对，给你出一个命题，然后去让你去自己去编创去。 你还记得你当时的命题是什么吗？ 我记得命题是说了一个河边上的少女， 然后你是怎么创作那个结构的？ 然后这个结构我就觉得河边上的少女吧，肯定是比较传统一点的。我找了一个这个切入点， 去进行创作的。 那你用的舞种是傣族舞吗？ 嗯，不是，我用的是古典舞，就是传统的古典舞去做的。就是可能是把它想象成一个就是稍微年代感比较古香古色，对对对，就是那个一个年代感的感觉。然后就进行了一些 用文字来呈现吗？还是 它需要你先有一个文字，之后呢再从你这个文字用你的肢体表达出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顺序。 由文字然后到最后的表演呈现出来。 对，表演。 这是命题，之后还有什么考题呢？ 然后就有一些比如说老师会出一组动作，这组动作呢它是不带任何的表演的，比如说没有一些情绪的， 只是基本功吗？ 只是一些简单的动作而已。然后你用三套开心，就是你自己选开心悲伤这些任何这些情感的词语你都可以，但是你要表达出来。 我很想看这个的现场表现。 对， 可以 吗？ OK 啊。 哇，太棒了。有请雪婷来到我们表演区。 好的， 三套你先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现在现选三个不带情绪的动作， 三个动作啊。 对，然后再用三种不同的情绪来展现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动作，一、二、 三。 OK， 再来一次啊。 嗯哼， 一、二、三，这是圆形动作。 嗯哼， 然后我可以用一种悲伤的情绪表达这三个动作。 好，悲伤开始， 就是一个连接的过程。 天哪，看出了挣扎。对 对，然后你也可以用比较好奇也是一种状态， 好奇宝宝上线， 好奇的表情。好奇的一个情感。走。 哇 真是好有感觉。 对，然后就是简单的一个对比嘛，比如说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比如说是愤怒吧。 好， 愤怒， 来我们看一下雪婷愤怒起来。 哇， 好棒啊。 我这个时候就能看出就是专业演员的功力所在了。就是他同样的动作，然后不一样的情绪加入以后，真的让你感觉到了是不一样的人在舞台上。 对，像 呈现这些， 就我们要是在舞台上配合上他不同的妆面，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一个人在跳。 对对对对， 完全融入到角色当中的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它里面是有一些技巧的，比如说节奏的处理啊，然后还有空间的一个运动的路线的一个节奏的把握，其实还是有技巧的。 所以这还是需要理论和系统化的学习。 对，理论加实践。 对对对。这是为什么情绪其实在任何的 live show 当中，或者说表演当中，不管是演唱跳舞还是演奏，各种艺术类型都是很重要的。 对，是的。 包括静态的展示作品，比如画书法呀、雕塑，其实都可以传达出创作者的情绪在里面。 对，都是要有情感作为那一个东西的魂。 这就是可能 N 多年之后，或者也不是，就是评判你这个价值或者说好和不好的一个分水岭。 是的， 可能模仿都能模仿，像临摹呀什么的，或者是 copy 你这个舞，八舞，所谓八舞， 对 对， 都可以扒下来，动作都可以学到，但是你那个情绪没有到，你就差他那个一个级别。 是的，是的， 没有到那个境界上。 对 对， 对。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进行澄清啊。其实我一直就是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学舞蹈是不利于身体发育的，尤其是女孩子学舞蹈就容易不长个。 对。我刚才也想问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一般学舞蹈不会有这个困惑，但是比如说像学杂技，杂技因为有很多很多柔韧性的东西，就感觉你把自己的所有胳膊腿都掰在了不在原本那个位置上面， 整个重组。 舞蹈虽然没有那么的夸张，但是舞蹈像你们到专业以后，你也天天在那掰呀各种，会不会不长个？ 其实这个不是绝对的。 首先还是基因决定的。 对，基因肯定会占一部分的原因嘛。因为我们就像刚才说那个女孩子的那个腿型不好看什么的，她都是因为是经过了错误的训练。她错误的训练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骨骼啊怎么歪着长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它就会耽误我们的一些发育。但其实你要是有正确的一个训练方法的话，它就不会 让你的身体会走一个错误的一个发育。 雪婷方便自报一下自己现在真实身高吗？ 真实身高可以啊， 嗯， 1.67米。 你看不矮呀，完全不矮。你爸爸妈妈的身高是多少？ 嗯，我爸7.9，我妈7.3。 所以就是正常雪婷差不多就是长这么高的个子， 嗯， 也许可以再多长一点，但是这个跟很多 吃太少了 外界奶和蛋白质补充的不够多，对对对。所以我在想，我后来思考一个问题，就像杂技或者说专业舞蹈这方面， 嗯， 你确实没有在这些行当里面见到个子很高的男生女生， 嗯， 对， 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种或者这种表演类型，他对身高有一定要求， 是的， 个子太高或者太矮 都 不是很方便去呈现更好的作品， 对， 所以才会让人觉得说，哎，杂技的女孩子是这么高，舞蹈女孩都是这么高， 嗯， 其实只是因为它的限制而已，而不是说这个运动本身或者这个表现形式本身限制了你本来应该长得很高。雪婷本身并不会长到1.84米或者1.74米， 对对对 对 对 对， 基因是这样的， 对，跟基因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是的，嗯，而且其实适当的运动和正确的运动方式在青春期是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去拔高的， 对，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会踮着脚走路，当时我也是学过一段时间舞蹈，我觉得那段时间我长个长特别快， 对，是有这样 的 过程，对， 嗯，如果有正确的训练方法还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发育， 嗯，就是身体长得更匀称， 对， 然后线条更漂亮， 嗯， 我们刚才还在说就是很多学习压力很重的学生，嗯，不管男生女生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驼背啊什么的， 嗯， 就学舞蹈的孩子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困扰， 是的是的， 永远都是直挺挺的， 因为你如果但凡有一点那样就会被舞蹈老师骂， 对， 我记得舞蹈老师的骂都是非常花样的， 超级超级花式骂法， 对，不说一个脏字儿，但是会戳到你的心坎儿里，然后让你记住，以后每次做一个错误动作，你的脑中都会浮现出你 那样的 说你那个话， 是的，是的，是很恐怖的。 对，最后一点时间吧，请雪婷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观众，听众，还有我们网络前的观众，如果有特别热爱舞蹈的，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话想跟他们说？ 我觉得，嗯，只要热爱舞蹈，不管是你有什么样的职业会影响你，但是只要你热爱的话，就一定要去舞蹈，无论是什么舞种，比如说你喜欢街舞也好，现代舞也好，只要是一些关于舞蹈有关的东西，你都是可以去真心的去投入的，因为舞蹈真的会给你带来一些很大的改变。 那你觉得舞蹈的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关键词是要送给大家的？ 关键词就是投入，第一点就是投入，对，一定要首先是投入，如果你不投入在里面的话，你根本找不到你的存在感，对，在舞蹈中的存在感是非常重要的，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自信，对，在你跳舞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100%的自信在里面，所以你才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一些热情，你的一些激情，你想表达的东西，对，首先还是要自信， 嗯，投入和自信是雪婷送给大家所有想要学习想要接触舞蹈这个 对 行业的，嗯，或者是这个爱好的朋友们的两个关键词，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 嗯，再次感谢雪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谢谢。 最后有什么素材要送给我们吗？有一些未尽的事宜吗？贾妮， 没有了， 好， 我们就来 感谢雪婷， 嗯， 好，也希望之后雪婷可以有更多机会来跟我们交流， 好的， 可以带上你那些公益项目的孩子们， 好的， 来我们节目当中一起展示一下他们的最新的作品， 好的，谢谢 谢谢雪婷，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乘龙梦工厂，我是袁一，嗯， 大家好，我是嘉宾佳妮， 嗯，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课，明天见， 嗯，明天见。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